佛对我们说， 应当明白深信诸佛无上智慧，切莫稍存疑虑啊。 诸佛如来的业障完全消除， 所以其智慧能力圆满现前。 我们如果能把妄想执着断尽了，智慧能力完全恢复后，就与佛一样，绝不可能误导众生。 所以我们要想恢复自信无量的德能，必须要恪遵佛戒，诚信奉行啊。 慈氏博言云：何此戒？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 佛告慈氏：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 慈氏博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 弥勒菩萨博佛言： 为何此世界有一部分的众生虽然已经修善而不求生净土？ 有人用功学佛，非常的精进，甚至于也讲阿弥陀经，劝你修净土， 而他自己却不念佛，不求生净土。 劝人修而自己不修， 不足为法呀。 别人也难免怀疑，以为 求生净土恐怕不是最好的法门吧，若是最好的，他为什么不修呢？ 佛说这种人智识为浅，认为 净土法门没什么，只是念一句阿弥陀佛，经典嘛只有五经一论，如此的简单，不过是安慰老太婆一类人物的方便法，因为啊他们水准不够，不能够学其他的法门呐。 这种人实在是智慧浅薄，如果稍有智慧，读到本经，文殊普贤诸大菩萨都愿往生净土。 而阿难尊者多闻第一，听佛讲经说法多年，他见到西方世界也要求往生，难道阿难的智慧还浅吗？ 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 佛在《大小圣经典》中讲得清清楚楚， 轮回不容易出去啊。 凡夫有三大类烦恼覆盖了本性， 虽然有性德，一点都透不出来，得不到受用啊。 第一类为见思烦恼，第二类为尘沙烦恼，第三类为无明烦恼。 整个佛法的教学 只是把这三种烦恼去掉而已，没有别的呀。 六道众生均有三大烦恼，佛说 六道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而见思烦恼不容易断呐。 断烦恼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定功，一种是智慧。 有定功能够把烦恼扶住，不起现行， 而且要很深的定功才行。 佛在经中说， 要到第九个等级才能超越三界。 第一个名初禅天， 第二个名二禅天， 第三个名三禅天， 第四个名四禅天， 再往上去是无色界四空天。此八个定叫世间禅定， 通常谓之四禅八定。 超过此八定为第九次地定， 得此定名阿罗汉。 经上说， 初禅天要对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摆在面前，不起念头，毫不动心，即有资格升初禅天。 否则纵然修定叫未到定， 也就是功夫还不到，还会起心动念。 冷静观察，想一想， 我自己能不能到初禅呢？ 如果不能，只好在欲界，这才知道真难呐。 而且千万人中未必有一二人呢。 未到定不能生初禅天， 而能待业往生。 虽然有烦恼， 而能扶住不起作用。 所以不求往生，怎能脱离轮回呢？把这个事实想通了，就对于念佛求生净土的信心自然不怀疑。古德常讲， 人生如梦，纵然升到四禅天，亦如在梦中，天寿垂尽，仍入轮回呀。 唯一真实是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如来告诉我们， 第一是无量寿啊，生到西方即得永生；第二则无生老病死。那么何以没有生呢？ 因为往生是活着时候去的， 而不是死了以后才往生的。 修行人在临终时佛来接引， 而佛光一照就跟着佛走了， 当生成就， 永远不死。 唯此法门是不死的法门，这个事实必须要认识清楚。 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 虽复修福，求人天果，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 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欲相救免， 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 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 但以世智聪辩增益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 复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执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 若以无相智慧执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 前面佛说明了 边地遗成的业因及其生活的状况，500岁后一定可以入品。 弥勒菩萨随即问佛， 许多学佛人为何不求生净土呢？ 佛说， 他们智慧不够，有大智慧才能选那。 本经开端5位常随弟子表法，焦晨如是第一得度大弟子， 代表这个法门是第一得度、第一成佛的法门。 舍利佛目犍连虽然排在第二， 但是舍利佛代表第一智慧，目犍连代表第一神通。 弥勒菩萨非常感叹地说， 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 虚妄分别是所知障，破烦恼障容易， 破所知障则难呐。 所知障就是今天所讲的求知欲。佛说， 你们所求的知识全是虚妄的，非真智慧，真智慧不要求，自性中本来具足的，一切通达。 佛讲经时随问随答，不思维，不考虑。佛特别警告说， 我所讲的不要当作一种知识，否则不但不能破所知障，反而增长所知障啊。 此是学佛最可怕的一桩事，所以听经读诵应依马明菩萨在起系论上的说法， 离言说相， 听佛讲经 不执着其言语， 离名字相， 佛经中的名词术语知其意即可， 不要执着， 离心缘相， 听了之后不要去想它，一想就错，落在第六意识中。 换句话说，佛说法无说而说，说而无说。 他也叫我们 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听经是定慧等学，如不着言语、名字、心原相，即是修定。 听得清楚，了了明明，是修慧。 这样听会有误处， 而不会听的人听经反而增添烦恼，所知二障， 这是很难理解的。佛说， 学佛而不求生净土的，所种善根不能离相。 只要有分别、执着、妄想，即是着相而修。不求佛慧是所知障，如用功得力可以得一点小定，不能开慧。 而对世间五欲六尘仍有贪着放不下，则是烦恼障。 人天福报也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而后才能有成就。我到大陆访问时，常常听人说， 大陆许多人都想把儿女送到外国去，希望改善生活呀。 此乃大错，殊不知 命中有福，在哪里都享福，不在乎环境与地区啊。 自己本身积功累德，可以渐入佳境。易经说，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本经讲， 纵然得人天福报，一切丰足，出不了三界，福享尽了，八世田中仍有恶业种子，会遇缘起现行，其果报也许在三途啊。 如果家亲眷属欲相救免，你要把成见舍弃，接受他的正知正见。 如果不肯接受，你的亲眷就是再有智慧能力，也是帮不上忙啊。 这就是经上说的， 邪见业王在作祟，业力强大，牵引你在六道中舍身受身，常在轮回呀。 修福的人尚不能出离生死轮回， 何况不修福的愚痴人，不信因果，不求生西方，其结局则是更不堪设想啊。 我讲了很多遍观经中的三福，三福末后一条， 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 这是对菩萨说的。 第一条是人天福，第二条是二圣福，第三条是大圣菩萨福。 菩萨不信因果，不是普通善恶报应的因果， 而是念佛成佛，念佛是因，往生不退成佛是果。 很多菩萨都不相信，有人自己认为， 我有智慧，有辩才，有学问呐， 反而增长其邪知邪见。此种人时常遇到。我出家到台中跟李老师学佛，经上说， 佛当年在世时，维摩居士是在家人，讲经说法，佛鼓励其弟子舍利佛，目犍连往听，他们参加法会，亦要向维摩居士顶礼三拜，又绕三匝。 晚近欧阳靖无居士在南京办支那内学院，虽然只办了两年， 而对民初佛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许多法师大居士均是内学院出身， 梁启超也是其中之一， 并且在院训中提出， 崇尚师道，不论在家出家，必须尊师重道。 唐朝副大士是弥勒菩萨再来主持道场， 而许多的出家在家二众向他学，其成就不亚于出家人呐。 我初到台中，遇到从前第三中学的老校长周邦道老师，他勉励我， 对真正有德有学，不管在家出家，就要向他学呀。 现在还有出家大德对本经排斥，认为 这本书啊 是在家人汇集的。 其实历次的汇集本都是在家人做的。 第一，王龙书；第二，魏源；第三，夏莲居。 莲池大师《弥陀经》书钞内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 一半以上均引用王龙书的汇集本， 可见莲池大师没有分别心， 所以世智变聪，增益邪心，非常的可怕呀。 不但误了自己， 而且还妨碍了别人，障碍了别人呐、 必定要负因果责任。要知道， 误人最大，误己最小啊。 又有一类的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也专心念佛，对慈善事业热心的去做， 而他的毛病则是着相分别。 着相分别属于所知障， 而情执深重，世间恩爱放不下，则属于烦恼障。 他也求往生， 但是去不了啊。 我出家时，台北圆山灵济寺有一个圆山念佛会， 其副会长某君是台湾银行的乡里，对念佛会出钱出力。 他会打法器，共修时他在领众，三年后他得了炎症， 病重的时候听到佛号就不耐烦， 所以在临终时必定是贪生怕死，取向分别，障碍了往生。 而我们能否保证临终时很顺利，也很难说呀。 功夫要靠平时，五戒十善真能做到。 而要想做得好，必须严格遵守《楞严经》之四种清净明慧。 经上说， 淫、杀、盗、妄这四种恶，如果不由心地上根本拔除，遇到外缘即变成障碍了。 心中一点念头都没有， 临终的时候就不会遭磨难呢。 遇到一切境界时不起念是真功夫。高僧传中有一位出家人，临终的时候问大众说， 你们曾看过念佛人临终坐着走的吗？ 大家说有。 有站着走的吗？ 大家说 有。有这样走的吗？ 说着他就两手扶地倒立起来，脚朝上就走了。这样叫做游戏神通啊。 若以无相智慧执重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 无相是不着相，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三昧即现前。一心念佛，若是接触境界，第一个念头动了， 第二个念头尚未起， 即用一句阿弥陀佛把它打断。一方面是自利， 一方面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本愿威神加持之力。 古人常说， 不怕念起，只怕觉迟。 二六时中始终保持一句佛号， 而执持名号即是执重得本， 现前功夫得力， 身心必然清净， 分别执着妄想少了，没有任何的疑惑，即见成效。佛说法乃是黄叶指题，聪明人在听经时就开悟了， 而不开悟者令其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见了阿弥陀佛自然就开悟了。 古德说， 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一心向往佛的菩提，永得解脱，真的话我们要相信。本经讲三种真实，一开端就说，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助真实慧，慧以真实之力， 现实就可以得到 身心清净，远离分别。 远离分别是因， 身心清净是果。 保持一个目标， 一个意愿， 一念向往无上大菩提，当生佛刹， 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弥勒菩萨婆佛言：经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 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众得本，当生彼国。 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 此品佛告诉我们： 十方世界菩萨无量无边，有许多菩萨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一听此法门即相信，愿意求生净土，圆成佛道。 菩萨是圣贤，我们应当见贤思齐，向他们学习。弥勒菩萨问佛： 此娑婆世界以及十方诸佛刹土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 佛经所说不退转有三种。 第一是未不退， 把88品见惑断掉，大圣可证到初性位菩萨， 小圣则证到初果须陀环， 到此果位绝不会退转为凡夫。 但是未出三界，仍需人天两道七次往返，才证阿罗汉果。 经中说， 凡夫修行成佛，需三大阿僧祇劫，而此三大阿僧祇劫必须从正德不退转地位算起。 我们生生世世修行，从未达到未不退， 所以修行多劫都不算数啊。 第二是行不退， 大圣修菩萨行，到了原教八信九信位， 即行不退，绝不会再落为小圣。 第三是念不退， 念念都向无上菩提， 没有其他念头。 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均证得念不退，称为法身大士。 如果证得念不退，也必定同时证得了行不退及位不退。 佛告弥勒菩萨： 于此娑婆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众得本，当生彼国。 娑婆世界指此3000大千世界，在此大千世界有无数的星球， 也有四土， 这些菩萨亦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众得本。得本有两种， 一种是勤修六度，菩萨的得本即六波罗蜜；第二种是一心称名，专念阿弥陀佛。 这些菩萨六度念佛两者兼修。佛又说， 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 小行菩萨连我们都包括在内，所谓小行也具足信愿行三个条件， 而其善根之后与法身大事无异。 生生世世虽修，但是都没有拿到三不退学位，此生又遇到此殊胜的因缘，上三品往生也有可能。 纵然是等而下之，也应当有份。 经上说， 在此教化区内有多少人往生，佛都知道。 我们应该珍惜此生，以本经所列的教戒认真的修持。 要先把娑婆世界放下，绝不贪恋世乐。 遵照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悔之训示，切实奉行。 只要觉悟实践，决定往生西方。 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 从远照佛刹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 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 从无量音佛刹、 光明佛刹、 龙天佛刹、 胜利佛刹、 狮子佛刹、 离尘佛刹、 得手佛刹、 人王佛刹、 花床佛刹， 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 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 阿弥陀佛教化的范围无限的广泛，他在因地求学时曾遍理一切诸佛刹土， 因此诸佛刹土与阿弥陀佛都有缘。 阿弥陀佛尽虚空遍法界广结法缘， 所以他的教化区就不限于极乐世界了。 一切诸佛菩萨都赞叹阿弥陀佛与西方极乐世界， 而没有一尊佛不向众生宣传净土，代表阿弥陀佛接引有缘众生。 所谓有缘，即是此诸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三相具足，堪受教化，决定往生。经上说， 一切诸佛刹土的众生往生西方人数之多，几乎无法计算，每分钟每秒钟都有往生者，而其他世界则无此殊胜的状况， 故称赞阿弥陀佛为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并不为过。佛此时略举几个他方世界为例， 一共说了十一个。 佛说， 这十一个佛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不退菩萨有数十百亿乃至万亿不等，数量之多无法估计呀。 佛刹的名称也不一定， 而名称之改变系因地制宜，不可执着。 佛刹的名字是根据其现前的状况而定， 例如我们所居的世界名娑婆世界，娑婆是梵语，是堪忍的意思，形容此世界这样的苦恼众生还能够忍受。 佛的名号也不一定，他的形状、容貌、身体时有变化， 不但他们不一定，我们也一样啊。 例如小时候有乳名，上学有学名，到外国又起个洋名， 而容貌的变化更快了。孩童时、求学时、工作时的相片几乎各不相同啊。 诸佛菩萨更无定相，成为楞严经所说 随众生心应之所量。 为了广度众生，法华经普门品中观世音菩萨 能现三十二应身说法广化众生，随类变化得大自在。 其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 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巨大精进，发趣一胜， 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势所修坚固之法， 斯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 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 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